你是真正的基督徒吗？你所做的或多或少的为上帝的服务，是上帝所悦纳的吗？你的崇拜方式是上帝所喜悦的吗？很重要的是，你在哈密基督中的时候得救吗？这些很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和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很有关系。是什么器官呢？是听觉，听觉。保罗受到上帝的圣灵就说了，先要听见信息才能强化信心。如果没有听觉，听到没有听到信息，就不能培养信心。不过听见信息培养信心，不仅是从耳朵进来罢了，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反应。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看看罗马书的十章十节，罗马书的十章十节说，因为人心里心存就成为义人，口里宣扬就可以得救。所以上帝所喜悦的人呢，首先听上帝的话语，以良好的心态接受上帝的话语，然后培养信心，最后呢要宣扬上帝的话语。那如果你表现从信听到真理开始的这些一系列的非常正确的反应，那么你的生活，整个生活来可以表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你或多或少为上帝的服务都是上帝所悦纳的，你的崇拜方式呢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很重要的是啊，在哈密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得救。我很多人呢可以听到上帝的真理，很多人喜欢看圣经，通过圣经来听到上帝的话语。不过他们没有达到懂意思、培养信心还有传道的这种地步。还有更危险的是，有些人以为自己喜欢听到上帝的好消息，自己喜欢做出一些上帝的要求，不过他们的行为不合乎上帝的要求。公元一世纪的希伯来人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状态。看看希伯来书的五章的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的五章的十一节，希伯来书的五章十一节这样说，关于他我们有很多话要说，可是难以说明，因为你们听觉迟钝。他们身上发生什么事呢？为什么他们的听觉是迟钝的呢？问题在哪里呢？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当中有大概是有三种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没有培养属灵的理解力，因为公元一世纪上帝给他们很多的新的理解，包括怎样对待律法，怎样对待割礼这样子的。不过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没有培养理解力，就不能接受这些新的理解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是他们没有属灵上的进步，他们没有属灵上的进步，因为他们要拒绝犹太人的传统，比如说每个星期的安息日的安排，或者每年的赎罪日的安排，他们都不必要遵守的。不过他们没有属灵上进步，所以很难拒绝这些犹太人的传统。第三个问题呢，是他们不遵守属灵的常规。当时的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他们不经常参加聚会，有这样的坏习惯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，那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相反的三种，要培养属灵的理解力。 要有属灵的进步，要遵守属灵的常规，这样我们可以 表现自己的听觉是没有迟钝的。这个迟钝两个字的相反的意思是敏锐，对吗？所以我们的听觉的速度也很有关系的。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，上帝的话语说，我们要敏锐聆听上帝的话语，要快快聆听上帝的话语。然后二十一节说，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可以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把上帝的话语放在自己内心的最深的地方，那我们可以答应上帝的鼓励，应该这样做，要听，把话语放在心的很深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怎样实践上帝的话语。马太福音的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耶稣说过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可以进上帝的王国。那世上有很多之前基督徒的人，他们以为自己是为了上帝很拼命，自己为上帝牺牲很多，不过这些人的行为呢，上帝不能接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，他们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，而且从上帝和耶稣基督来看，他们的行为是不法的。那么如果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做，我们为上帝付出很多牺牲，不过后来觉得上帝觉得我们的行为是不法的，那么有一天耶稣跟我们说，哎呀，你们行事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如果耶稣亲自给我们这样说的话，就非常难过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确定什么是真正的上帝的旨意，不然的话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。那么怎么样可以确定什么是真正的上帝的旨意呢？好像我们每天吃三顿饭一样，要从上帝的话语吸收属灵的营养，经常吸收属灵的营养，才可以确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为了确定，让我们确定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安排。比如说第一个是圣经本身，是上帝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工具。还有什么呢？每个星期的两次的聚会，或者个人研读的安排，或者家庭崇拜的安排。耶和华上帝也通过地上的组织，还通过 JWRG 的网站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料，还让我们自己研读上帝的话语。还有会众本身，还有会众的长老们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和他们的老师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让我们明白上帝旨意的安排。所以我们参与这些，比如说参加聚会的时候，或者你跟圣经老师学习的时候，就千万不要马马虎虎的听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亲自给我们的安排，要清楚的听，要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旨意。那么通过这些很丰富的安排，我们就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那到底上帝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现在考虑两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是，上帝要让你改善品格，让你做跟他相似的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的二章的三四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的二章的三节四节，以赛亚书二章三四节说，必有许多民族的人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同耶和华的山，往雅各上帝的殿去， 他必教导我们认识他的道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律法必从西安颁布，耶和华的话必从耶路撒冷发出。上帝必在列国当中判断善恶，解决孤族之间的争端，他们要把刀剑打成犁头，把长矛打成镰刀，国与国不再拔剑上攻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那这节以赛亚的经文就让我们知道，如果人受到上帝的教育，就不会学习战士，他们会爱和平。那现在我们分析一下一个弟兄的经验，这个弟兄的名字是何西。他认识真理之前呢，很多人认为他是非常的自暴的人，还有这个人是蔑视女人，还有吸毒。因为他的家庭有很多暴力的情况，所以他眼前看过他的叔叔被邻居杀死。那他受到接受真理以后，就慢慢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不过吸毒的问题很难解决，就恢复又发现这些吸毒的问题，过了几个星期，那他也可以控制自己的这种吸毒的习惯。那后来他就表现很好的进步，受了浸，然后跟基督徒姐妹结婚。那结婚后也不容易，因为他原来很蔑视女人，那他要改变自己，为了改变自己，他好几次向上帝祷告了。不过最后留下了他的问题，是他很想为叔叔报仇这种感觉，因为他眼前看过叔叔被邻居杀死了。那么他有的时他到这个时候给其他会众做演讲，那其他会众做演讲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杀人犯的亲戚。那他怎么办呢？他能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吗？因为他听从上帝的话语，就他能控制到自己的这种情绪。然后后来就认识这个杀人犯的亲戚，这个亲戚受了惊的时候，他就拥抱他，祝福他了。那么这个何西弟兄呢，怎么样聆听上帝的话语呢？他听听就算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把上帝的话语放在自己的心里，所以原来很差的这种自己的想法都可以改变过来了。第二个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，上帝希望你做优秀的传道员。他耶和华上帝希望你做优秀的传道员。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十六十七节的经文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，十六十七节说：圣经全都是上帝用圣灵指示的，对于教导子辈、纠正按建议实行管教，均都有益。照精神的人可以完全训练、装备齐全，做各样的善工。那十六十七节就提到，圣经给我们装备齐全，做各样的善工。那么现在人类可以参与的最好的工作，就是传道工作。所以圣经就给我们培训做很好的传道员。我们另外看看一个弟兄的经验，他叫哈罗多弟兄。他1922年在澳洲的很偏僻的地方出生，因为地方很偏僻，没有很好的学校，他13岁就不能上学校了，没有学校。那么17岁呢，他开始见贵先去服务。他的地就很大，他骑自行车跑来跑去几百公里。然后他24岁就做分组监督。那28岁的时候受到邀请参加激烈学校。那他弟兄呢，本来没有受到很多的教育，有点犹豫，因为自己能不能参加这个激烈学校的比较高贵的 比较高级的教育，不过还是答应了参加基列学校。那毕业后，他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，受到任命到这个斯里兰卡的国家，坐船到斯里兰卡，下船了，就有一个当地的海外传道员，接待他，给他一个传单。这个传单呢，是当这个周末有的公众演讲的邀请单。那公众演讲的邀请单上面有一个主题，对吗？然后上面有讲者的名字，是讲者的名字是谁的名字呢？就是 Harold Dixon 变成了。他感到不安。不过他在澳大利亚澳洲受到很多的培训，他就知道上帝给他的委派都要接受这种心态，所以就依靠耶和华上帝做好了这个公众演讲的委派。他过了这个经验，然后45年的时间在斯里兰卡做海外传道员。那么他也怎样运用自己的听觉呢？他每个阶段的进步都是个属灵的发展，不是吗？愿意听上帝的吩咐，那因此上帝也让他做优秀的海外传道员。那我们感谢耶和华上帝，通过这些很丰富的安排给我们培训。不过耶和华也警告我们，我们容易掉进的一些陷阱，是什么样的陷阱呢？我们看看雅各书的1:22的经文。雅各书的1:22，1:22说：“可是你们要实践神圣的话语。”不要单单听了就算，想出说谎的道理来自己。对，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警告是，你们千万不要做只听不遵守的人。那刚才我们分析过的希伯来人的基督徒呢，不能摆脱自己的传统，同样我们也容易受到世俗的影响，就容易忽略圣经的原则。那比如说圣经里多给夫妻说，要丈夫爱妻子，然后妻子要尊敬丈夫。不过世上人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，世上人很多家庭是不爱妻子，不尊敬丈夫。那么如果我们跟这个世人的做法同化，就轻看圣经的原则，有的时候遵守，有的时候不遵守，有的时候爱，有的时候不爱。如果变成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已经指定不遵守的人了。或者另外的情况呢，是有些人是听到好消息，不过以周围的反对，以周围的不协助作为结果，就没有进步。那么现今对受到反对的人说一句很有鼓励性的话，我们看看雅各书的4:7。4:7说：“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，反抗魔鬼，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。”所以这些人呢，如果现在没有反抗魔鬼，就做指定不遵守的人的话，马上来到的哈米基督顿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命了。所以现在开始要反抗魔鬼，要表现自己的进步，表现自己是听见又遵行的人。分析一下另外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的例子，这位姐妹有3个孩子，不过丈夫猛烈的反对她的信仰，就她不能带3个孩子来参加聚会，因为丈夫禁止这样做。那她姐妹怎么样做呢？就在家里给他们属灵的教导。那这个3个孩子慢慢长大了，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的时候， 他主动参加聚会，三个孩子都主动参加聚会了。那么丈夫看到他们三个人的行为就很不高兴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都从家里赶出去了。那妻子怎么办呢？他在外面找到工作了，然后暂时就在慧中姐妹的家里，然后经常回去自己丈夫的家给他打扫，给他做饭。那过了一个月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丈夫就态度软化了，他邀请四个人回来，然后停止反对。那这个姐妹呢，以行动来表明自己是听从上帝的，自己是可以进步的，我们也应该一样做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传道和听觉的关系。耶稣基督就表明自己来到地上的目的说，我给真理做见证，我是为这件事而生，为这件事到地上的。那耶稣基督受到任命就要传道，那么他实际上怎么样传道呢？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所提到，他是周有有大权力给他们教导，然后是那听从他的人做他的门徒。那么耶稣把门徒组织起来给他们什么样的工作呢？还是宣扬好消息的工作。他离开地上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吩咐，给他们一个吩咐说，你们要去使所有国子的人做耶稣就是自己的门徒，给他们施浸。那耶稣也同时给他们预告这个传道工作有多大的规模。看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经文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一章八节说，可是圣灵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力量，在耶路撒冷、全犹地亚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耶稣预告过这个传道活动的规模是全世界的。那么当时的使徒们怎么样表明自己是听见又遵行的人呢？他们马上开始传道工作，给犹太人，给外邦人宣扬王国的好消息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到处都能听到好消息了。那公元三十三年的五旬节，一百二十个受到圣灵的门徒们给别人做见证，三千个人受了浸。后来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整个地区里都有宣扬王国好消息的工作。过了三年，在外邦人的地区里面也开始组织性的传道活动。那叙利亚的安提亚开始有这种外邦人的活动，很多人认识真理了。所以当时的门徒们就表明自己是名有灵灵的人。那现在又怎么样呢？耶和华见证人呢，1912年以来全世界开展一个宣扬王国好消息的工作。1918年，大概是100年前，有多少个传道员呢？3800个人而已，只有14个国家里都宣扬王国的好消息。那么去年2015年呢，240个国家里都有820万多个人就宣扬王国的好消息。1919年以来，耶和华见证人分发的这个杂志和出版物的数量呢，超过10亿。那么再次看看雅各书的一章的22节的经文吧。雅各书的一章22节，这里上帝鼓励我们这样做。雅各书的一章22节，可是你们要实践先生的话语，不要单单听了就算，讲出说谎的道理来自己。那么现代团体来说，谁是 答应这个建议的呢？谁是实践神学的话语的呢？那就是耶和华见证人。他们聆听上帝的话语，令人惊叹的方式来答应上帝的这个吩咐。最后分析一下另外一个经验。1950年左右，分布着很多西方国家的弟兄们派到日本做海外传道员。那么挪尔弟兄给他们一个劝告，说尽力而为好了，只是你犯错误也要继续努力，犯错误也要继续努力。那么这个1950年来到日本的一位弟兄名叫伊斯洛弟兄，他刚刚来到日本，然后努力学日语，勇敢地用日语来做演讲。他根据约翰福音的21章15到17节做演讲。那演讲最高潮的时候，他很想说耶稣给彼得的一个吩咐。耶稣给彼得的一个吩咐是：你要喂养我的绵羊羔。耶稣三次强调你要喂养我的绵羊羔。不过他说错了理由，就他说错的理由的话是：你要吃掉我的绵羊羔。三次强调这点。不过他很勇敢，用理由来做演讲，所以听众就很感动了。那接着的42年，奉派到日本服务的海外传道员就见到日本的扩大非常的厉害。开始1950年，日本有只有60个传道员，过了42年有17万个人了。现在呢，215000个活跃的基督徒在那边服务。那伊斯洛弟兄呢，是怎么样运用听觉呢？就他就服从遵守答应这个诺亚弟兄的劝告，尽力而为，即使你犯错要继续努力，就为了彻底做传道，尽力而为，参与传道活动了。那我们也可以一样做吗？我们也即使你我犯错，很多人会怕犯错就不做，不过这个弟兄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也可以效法他了。那最后我们可以考虑，听见又遵行的人有什么福分？人类的目的地大概来说只有两种，一个是走窄路到生命，一个是宽路到灭亡。那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原来是走宽路的，不过怎么样换了自己走的路呢？就要听到然后有反应，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就表明自己是上帝的朋友，原来是上帝的仇敌变成上帝的朋友了。那我们也可以一样做，不要变得听觉迟钝，不要变得心里麻木，不要走世人的路，要听上帝的话语，要改善自己的品质，要参与传道工作，这样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听觉。那如果我们这样顺服上帝的话语，我们可以达到上帝的嘉许，也能达到永远的生命。